你好，我是雨木。怒犯情仇，没有这个名字，那我叫怒犯情仇啊。等一下告诉你，怒犯情仇是片名哈，《Trespass Against Us》2016年的片子。它在网络上主要通行的名字叫做《血浓于罪》。那为什么我要叫它怒犯情仇？到底这是讲什么东西耶？这是一部有关父子情仇的英国犯罪片，描述一名男子的父亲是法外狂徒 Outlaw， 法外狂徒不用多加解释，就是那样嘛。身边还有一群那个不良少年跟着目无法纪，总之就是老混混跟年轻混混。男的他爸爸是这么样嘛，他这男的从小就没有上学，就跟着他爸爸一起闯荡江湖，没有神剑，是现代片，他们就变成当地警方的头号目标啊，也是一直没有办法定罪的，没有罪证啊，头痛人物。然而呢，这男的他不愿意自己的妻子啊，小孩啊，也过着这种提心吊胆的生活，他就尝试要脱离他的父亲，不要一起生活了，也不要再这样生活了，让孩子们可以在一个单纯安定的环境里面成长。另一方面，他虽然不满了父亲这种狂妄的作风了，可是又不忍心跟爸爸决裂嘛，因此就陷入一种情仇拉锯啊，他必须要抉择。Trespass Against Us 就是这部片哦，我们的关系被某个东西威胁啊，被某个东西这种挑战骚扰，就那个意思啦，那个意境啊，很难说直接去精准翻译，但是不重要，不是说片名不重要，就是那个意思，我不是很清醒啊，想要介绍这个东西，让我很有感触。男主角是知名的 Michael Fassbender， 还有 Brendan Gleeson 两个人领衔主演。这片是 Adam Smith 导演的片子，英国的独立电影，它是犯罪片啊，但里面也没有什么人犯的什么滔天大罪这样啊，就是一个街头用语很多的电影哦。但尝试翻译预告片的中文字幕的时候，听得很吃力，他那个口音实在是很要我的命啊！不过还是读者们有观赏到的这个预告片是可以相信的，经过查证的。街头用语很多，就是那种口语化，字典上不一定查到那种字啦，但也不一定是粗口啦，口语嘛，就像什么，如果老外想要学中文好了，应该说台湾通行的中文好了，机车，在字典上可能不一定查到这个真实的一种用法，大家就这意思啊，就这意思。好，这些街头用语很多，所以这也吻合剧中人物，他是从小就是一个没有上学的混混嘛。那为了他的妻子还有小孩哦，他想放下这种玩命的前半生啊，后半辈子的想要安定一下嘛。可是看到自己的爸爸，就不是那么容易说放下就放下。换句话说，故事在讲一个混混的日常生活的二三事，描绘比较多父子之间的恩怨情仇，是一部浪子电影。特别说明一下，因为刚刚有提到，等一下要告诉大家嘛，本片就是一个独立电影，然后知名度不是那么的高，以雨木本身的翻译风格，我还是选择怒犯情仇啊，强调这个犯字，凸显原名里面的 trespass 还有 against， 译法风格的不同而已啦，都是指同一个故事而已。尤其在介绍小众电影的时候，那商品化的世界之外嘛，有这样小小的挥洒空间，还请读者们包含的。其实坦白说，没什么人知道有这个故事，都包含。当然有一些感触，这感触是蛮个人的， 感触一定要个人啊，感触如果太客观就没有意思啊。冲着两个原因啊，对这部片有兴趣。准确的说，两个原因都是人的因素哈、啊。导演的 Adam Smith， 名字很巧哈、啊。那这个 Adam Smith 懂不懂经济学？我不知道。我知道他是多年的影视工作者啊，是说也漫长，因为我从学生时期到现在一直都在欣赏电子音乐哈、啊。那英国有一新锐啊，现在应该叫老牌了吧，他是二人团体啊 ，The Chemical Brothers TCB 的简称。90年代到2000年初期啊，他们的我家狗在叫。路人在门口聊天了，哦，住一楼，希望他冷静一下。好，他冷静了。The Chemical Brothers， 他是90年代到2000年的初期哦，差不多二几年了。那时候的是他们的音乐一直被广泛使用于好莱坞电影，还有这些知名的广告。就是电子音乐对一般大众来说，很难会去记得它是什么歌名。但是那个旋律一听到就是，诶，这好像在哪里听过，诶，这好像哪个电影里面有听，诶，这怎么广告，他就有这种印象哦。现在还是有，但是比较少了，现在比较少了。刚刚说 Alan Smith 啊，他就常常和 TCB 化学兄弟这个音乐二人组啊合作，帮他们拍摄音乐录影带啊，因为他是影视工作者嘛，乐团的纪录片啊，作品的风格很奔放啊，因此啊，我看到 Adam Smith 在电影海报上面，他的名字就觉得，诶，他有拍电影哦，不是很有印象哎，想看一看。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男主角 Michael Fassbender， 近十年来知名度窜升的一个电影明星啊，主流电影上面是怎么说量产的情况。这我自己观察，在主流电影上面 Michael Fassbender 身上是有一个样板，毕竟主流乃是众人汇聚成流、啊、要在这其中凸显某一个个体不是那么容易，但电影界还是有独立类别的嘛，像这个独立制片、这个天地就比较容易看见个人特质啊。Fassbender 在独立电影里面表现是非常不一样的，仿佛破框而出啊，没有那个主流的框架包住他。有时候看会想要看一看他，因为演员你知道很难看到他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。如果看出来他是什么样的人，那就不是那么专业了哈，他就是让你不能看出来。独立电影会比较容易看到他的特质，而这个片刚好就是独立电影嘛，所以我就。对，有所期待啊。后来看了以后就是满足失望各占一半啊。这个时候这种感觉就是特别的真实啊，因为我们得到全面满足的时候，或者是彻底失望的时候啊，满足与失望就只是感觉而已啊。但是好坏参半的情况的真实感特别强烈啊。有一段戏是这样的，男主角和他的妻子，他们家有两个小孩，他们刚从警局把儿子领出来，警方要抓的是男主角，可是无计可施啊，才会拐了男主角的儿子当作诱饵啊，看老爸会做出一些什么蠢事啊，什么犯法的事情，就把柄可以抓爸爸了嘛，而没有，没辙，他小孩乖得不得了啊，不然一直扣着嘛。所以人都领出来了，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平安无事。那他们肚子饿，跟一般家庭一样嘛，肚子饿就找个地方坐下来吃东西，在路边有一个餐车，老外那种餐车嘛，把侧边打开像个棚子啊，然后拉几张椅子，然后就卖的汉堡薯条口袋饼子之类的餐点什么的啊。餐车的感觉就换作在东方文化，或者我的家乡就像这种巷口一个面摊一样，就是那种平民美食啦。那男主角一家四口就一边吃东西一边聊着刚刚在警察局发生的事情，有一小段对话，得意的跟他儿子讲，爸从来没被抓过， 他老婆就插嘴啊，这狗屁，明明就常被抓，然后就才讲一句话就被人绕鬼啊，泄气啊，这样子，他不是很服气啊。儿子很认真的坐在那边听爸爸讲话，看着爸爸，等待爸爸继续说下去啊。可是又没有被定罪，你要这样说就这样说了，妈妈没有继续讲下去了，就是这句话好像写在脸上一样，就给他一个表情了。他儿子也有一个表情，比之前更认真聆听的是越听就是越不懂啊。什么叫做怎么没有被抓过，然后妈妈又说明明就常被抓，那爸是又没有被抓可是没有被定罪，这对一个8岁的男孩来说听不懂那是什么。那这个反应爸爸就看到了，因此他就不再继续讲下去了。不以为然的表情我们都见得多了，像男主角在讲那个他的老婆就那对嘛，狗屁，明明就常被抓的，好不以为然。所以我们都见了很多了，那选择起舞还是无视的，就跟他变吗？还是啊不要理他啊？啊，有生活的人就有他自己的一套。而那段戏里面的儿子的表情，他是8岁我不知道了，差不多啦，这不是历史剧啊，看起来那个样子啊，8岁、欸、是认同还是反对他爸爸，那都还没有发生呢，因为儿子还在尝试的阶段，尝试说我先听明白才知道怎么反应嘛，那他听不懂就是听不懂啊，他没有办法去，小孩嘛，可能想太多啊。一个人最美好的人生阶段就在这里啊，哪怕他才8岁啊，他愿意先听懂再反应呢。朋友，多少已经就有点回不去了，先反应再听懂，就是先反应听不听得懂也无所谓，什么都是。但在那个阶段的时候，他愿意先听懂再反应。一时间我真的是很想回到8岁啊，至少鼻子上挂的近视度数不像现在这么深啊，看的世界或许啊，脑子里面挂的成见也不像现在那么偏了。8岁有一种纯啊，那种纯是很向往的。电影里的爸爸就看到儿子的表情就没有再继续讲下去了。他自己是一个边缘人，所谓的歪路啊、歧途啊、坏习惯啊，哎，这是不得已啦，不想让自己的孩子继续走一样的路嘛。那段戏当然就传达了这种讯息啊，但我不是一个很安分的观众啊，往深处挖挖挖，手指会痛啊，挖，幸好挖到一些东西哦。这是一个假设，如果我是那个男孩的爸爸，我看那张迷惑的小脸，我看的是特别的颤抖。不要说坏的东西不想要让他接触啊，自己觉得好的东西也不敢对他灌输啊，因为那张脸纯净如水啊，仿佛加了任何东西都是污染。往后孩子想要凝固啊、升华啦、纯净如水嘛，他想要怎么样个变化，那是他自己的人生啊，我唯一能够做的也是最努力的，所以说穷了洪荒之力的什么的，是让他保持纯净啊，就不想要对他加什么东西，就也不要再跟他说那些鬼扯啦，然后从来都没有被抓过，不要影响他了。有时候到这种时候啊，不要再说了，真的不要再多说了，是一门生活智慧啊。好，分享了这些感触啊，《Trespass Against Us》独立电影是蛮不错的，让人想一想的一个浪子的电影，讲父子关系的。感触里面没有说到太多男主角跟他爸爸之间的。然后这块好像探听啊，有一点让人去自己摸索自己体会。啊，我的网站叫雨幕散文故事，雨幕散文故事都会刊登在网站上面，就是不一定及时的有时间录音，因为录音的环境比较困难一些，但是我还是尽量的都会再更新上去。如果你已经是在这个网页浏览的话，欢迎你不时的回来看看，谢谢。